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提出反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七大指导纲领，月底就要出访港澳大陆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指出，他就是推销农产品，不会碰触中央权限。另外，民进党立委今天在立法院质疑韩国瑜前往海外推销农产品这么快拿到订单，怀疑对岸意图经济统战。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地方拼经济，中央都支持，但如果后面存在统战目的，我们就得小心。韩国瑜强调，高雄市政府知道自己的权责所在，如果我们不去推销农产品，难道要像去年香蕉大盛产，然后由农委会出钱把香蕉和农民的心血都拿去堆肥吗？韩国瑜还提到，高雄市的农产品在新加坡超市明明全部卖光，却有人硬说对方撤柜下架，这种无聊的语言在台湾天空转来转去，让人觉得非常厌烦。谈到中国大陆可能送猫熊给高雄市的争议，韩国瑜表态欢迎猫熊，但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取得高雄市议会同意。韩国瑜也重申，希望外界多多鼓励市府，不是一味的酸言酸语、恶意批判。蔡英文总统召开国安会议，提出反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七大指导纲领，对两岸对抗局势升高。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认为，除非中国大陆有了新的说辞，否则如果一国两制是像香港那样子的两制，台湾人大概一看就跑掉了，哪里需要什么纲领？至于会不会遵循蔡总统提出的指导纲领，柯文哲说，我只知道那个东西，但是还没看到里面写了什么。另一方面，厦门市共有66名台湾人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平潭也首创聘请台湾村里长担任村居委会执行主任，已经8名台湾村里长任职，其中包括了台北市文山区中顺里长曾宁乙。柯文哲说，有没有违法应该去问陆委会，把规则讲清楚，大家照办就是了，依法行事。柯文哲直言，两岸交流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你统战我，我也统战你，如果统战也输人家，恐怕就是技术需要研发一下。经营线上英语教学的麦奇公司从2007年开始陆续注册了 Tutor ABC， 包含 Tutor 家教字样的商标。原本经营英语杂志广播教学的空中美语公司2013年注册了 Tutor for You 商标，也进军线上英语教学市场。麦奇提告商标侵权并且求偿，智慧财产法院判决空中美语不得使用 Tutor for You 商标，而且必须赔偿麦奇1000万。空中美语上诉，主张 Tutor 家教是英文普通用语，法院不该容许麦奇垄断英文这个单字，全案正由二审法院审理。空中美语负责人徐宏达以及其他的英语教学业者今天共同开了座谈会，大家都说麦奇挟陆资大打官司，消灭台湾文化教育，而且麦奇控告求偿的还有巨匠电脑在内超过10家的文教业者，大家哀告原因多半都是商标中有 Tutor 或者是 ABC。 大同集团旗下绿能科技2011年爆发内线交易弊案，绿能延迟公布由盈转亏的财务预测，内部人士却先卖股规避亏损，结果坏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大跌，股民损失惨重。集体授权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提告求偿。高等法院认定绿能董事长林伟山、时任总经理林和龙都有责任，今天判决两人必须与绿能公司连带赔偿913名投资人共计1亿9446万，案子还可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0343点，成交金额109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05点，涨幅1.92%，2153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点，21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9点，涨幅1.3%，30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7点，涨幅1.32%，98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8点，涨幅1.4%，28902点。新加坡上涨30点，3221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深夜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 感情用事，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我不好。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 谭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现正发行。 你看璀璨星空， 3月13号起，飞碟大首播《国际太空站》。 空转之转，我在太空漫步，我会小心。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Make a wish， 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 不要紧，我们的梦还年轻。这爱情好坚定。 When you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你会听见真诚的回应。让我们 make a wish, make a wish,约定看最美风景，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 今天你想要许什么愿呢？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一开始听到是好久不见的子子仔仔周渝民。 Make a wish, yes,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许一个愿。欢迎大家呢，如果你有想许的愿望的话，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来许个愿望吧。但常常大家去庙里面许完愿以后，是不是如果愿真的成真了，你是必须要去还愿的呢？ 必须的话，有的是你知道你在许愿的时候就会说，如果成真的话我会干嘛干嘛干嘛，那个你就一定要去还愿啊，因为你不还愿哦， 会怎么样？ Something happens。 太可怕了吧。 但如果只是一般的寺庙，就常常我们去就是许愿，就是许个平安啊，然后什么的啊，希望工作顺利啊，就是你要是觉得还不错的话，你就再回去，就自然你也觉得灵验嘛，你就只是回去说，哎，希望接下来继续也顺利，然后就顺便还愿。 刚刚你说到平安，然后我就想说，许个愿平安，然后就发现这一阵子真的没发什么大事，真的很平安哎。 然后那我再去拜一拜好了。 也应该要去还愿， 就跟我读书时期会一直去拜拜是一样的。 真假的？ 可是我没有联考之后，我就很少回去了。 然后有点相反，然后读书这件事情比较靠实力，其他我们在现在的 这是你这种高知识分子才会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靠运气的。 现在我们这种工作接得到接不到接得到接不到，这种才比较靠运气，这种去拜佛还比较相信一些。 好，我现在反而就想说就相信自己吧，人只能靠自己，怎么会在成长的过程，我是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吗？ 反了反了反了。 的人生，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想着我的荒唐，无处混乱又无处生。 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排队，然后呢这也是最近很红的游戏。昨天其实我没有提到，就是还愿。 嗯， 在还愿呢里面，除了草东之外，还有一位小女生所唱的歌，这个小女生叫杜美心， 美心 码头姑娘，这十岁的小女孩如何唱出让人，有人说唱就是当然就觉得哇，就是很creepy 很空灵或是很毛骨悚然等等之类，那那些可能可以靠后置加一些 echo 啊残响啊，对对对，但也有很多人说哇，他可以就是唱歌然后没有被大人的那种唱腔给带坏，就真的是一个纯真的清脆的声音。 不见船入港，他站在码头遥望着北方，青丝飞上白霜，心还惦着他，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傻傻的姑娘来的话，等着他回来啊，小小的嘴藏不住话，都唱成情歌。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

觉得自己像戴了钢盔的空中飞人，绝技要累积伤痕才练成，不是特别喜欢高潮迭起澎湃的人生，却非得摔到爬起第几轮才得到掌声。时间稀释了青春，快乐的还有痛苦的我们，最后要到何处容身？生活要经历多少次竞争才得到梦寐以求的身份？空中飞人浮沉，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爱一个人有多少的学问，要遭遇多少次绝处逢生，伤口才能变成养分。常觉得自己像戴了钢盔的空中飞人，绝技要累积伤痕才练成，不是特别喜欢高潮迭起澎湃的人生，却非得摔倒爬起第几轮才得到掌声。 No， 时间稀释了青春，快乐的还有痛苦的我们，最后要到何处容身？生活要经历多少次竞争才得到梦寐以求的身份？空中飞人浮沉，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爱一个人有多少的学问，要遭遇多少次绝处逢生，伤口才能变成养分。寂寞有几分，眼泪要强忍，让灵魂都磨损，只是为了学会完美的平衡。生活要经历多少次竞争才得到梦寐以求的身份？空中飞人浮沉，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爱一个人有多少的学问，要遭遇多少次绝处逢生，才能爱成一座永恒？让我在你心里永生。 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今天天气其实不错， 嗯， 那搭配一些就是比较阳光普照的歌曲這樣子， 怎样？对罗志祥有意见？ 因为就是从内到外，我都希望，因为前几天天气太糟了，我希望由内到外都有那种阳光晒过的感觉，可以让我开心一点吗？ 没问题。And I touch your lips gradually. I sing, especially for you, making dreams come true. 连续阴沉了好几天，下了好多天的雨，然后呢又阴又冷的，终于今天有大太阳， 爬后大大 马上去晒我的被子，充满病菌的被子 是该晒没错。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梦幻塑胶机器 Fantastic Plastic Machine 的 Reaching for the Star。 我点咖啡不加糖，正对着他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我决定变走变长，他的眼神渴望充满暗示与想象，给女人一种挑战。形状一般，我只要因为我想。 他问我咖啡的欧尼，我深深大笑一口气，太深你被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Go Unique Suzuki， 春意盎然出游去 ，Suzuki 好礼等着您。本月来电赏车就送独家车款造型钥匙圈，任意车款完成试乘还送精美运动毛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Suzuki。 哎呦，天气一变，眼睛鼻子就好痒哦，也不顺。这样的日子啊，真让我怀疑人生。 你在怀疑人生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新教授 ，CMU995益生菌荣获9张国际专利及创新研究奖，是世界级的专利菌种。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让你不再怀疑人生。 领航生技独家代理，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0800-678-995。 我们是 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攸关同性婚姻的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上周在立法院进覆二读，反同团体下一代幸福联盟极力游说，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和沈智慧领衔提出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也在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排入周五报告事项议程，力拼院会进覆二读。草案内容为创设非婚姻的其他制度，保障相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关系。草案不称婚姻，称呼同性家属，规定拥有同性家属或配偶者不得与他人成立同性家属关系，必须负起共同生活照顾义务，属于另一半日常家务与医疗事务的代理人。草案也明定同性家属间各保有财产所有权，也可明定共有财产由同性家属共同管理，当同性家属其中一方死亡，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共有财产半数归死者遗属，其他半数归生存者。云林县政府推动国一女学生免费接种子宫颈癌疫苗，县长张立善昨天到斗六国中关心疫苗施打情况，为了宣导政策，竟然现场为一名学生施打疫苗，还把照片贴上脸书粉丝页。卫生局今天就会依法开罚，张立善坦然接受，也为错误示范道歉。张立善曾经在好几所医院当过护理人员，但是目前没有职业登记。云林县卫生局指出，张立善没有职业登记，为学生施打疫苗违反了护理人员法第8条，可处6000元到30000元罚款。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不满台南市长黄伟哲承诺动涨房屋税率跳票，今天带着大批穿着黄色防山军抗议 T 恤，还有头绑黄色布条的民众前往市府抗议，和负责维安的警察推挤冲突。黄伟哲上午不在市府，最后由副市长许玉典还有秘书长方进成出面接下陈情书。台南市副市长王时思下午强调，房屋税动涨确定，问题在从去年7月1号起算，或是今年7月1号动涨。去年7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不少房子交易，以现有房屋税率基础计算，回数难度不小。今年7月1号起算，就实现了黄伟哲就任之后朝动涨方向的承诺。同时，3年1次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已经排定在3月19号，不管议会还有议员个人的意见或诉求，都会列入这次的议程讨论。媒体报道，中央银行征工友条件居然必须参加过奥运。央行今天特地发布了澄清稿，这是央行请体委会推荐人选，辅导退役选手再就业方式，不是公开对外征选。 央行指出，98年间媒体报道听障奥运退役选手希望政府辅导就业，考量央行职员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及格，所以配合提供公有职缺，恰请当时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推荐必须辅导就业之各级赛事退役选手，由央行评选禁用。99年以来，央行禁用教育部体育署推荐之各级赛事退役运动选手共计22人。有些特定项目的退役选手比较难找工作，就会优先推荐给央行，不只限奥运选手。央行公有起薪25000，与一般机关学校公有相当。日后待遇随年资和待遇调整增加，未来央行将会洽会教育部体育署，共同检讨禁用退役运动选手的措施。体育署今天指出，从以前的体委会到现在的体育署，都只是扮演工作媒合的角色，条件面试都由央行负责。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78点，涨幅1.79%，成为2150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9点，215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1点，涨幅1.04%，305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5点，涨幅1.29%，983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4点，涨幅1.1%，288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321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3点，10343点，成交金额1098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优福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996周，第5名谢震廷《爱丽丝》，第4名《慢慢说》失眠电影院，第3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第2名蔡依林《脑功》，第1名泰坦《Titan》《幻日线》。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87乐团。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欧巴的青春之歌， 欧巴 来到了青春之歌的小时了。这个青春之歌的时间，就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5，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回忆与青春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首歌承载了你什么样的故事呢？ 02236399555，23639955。 幸福代表是种不自在的礼貌，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我一直被误导，是你还不愿意揭晓，太多小烦恼怪我们不懂得跑，太多的问 换来疲劳，忘了要一起变老，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都是为我好。 Hello， 你好。 嗨，你好，我是光头。 嗨，光头，光头，你的青春之歌是？ 哎，我朋友没有，他那个团体叫做三 P， 国字的那个三， 嗯， 然后 P 是那个 劈腿的 P，哎， 对，劈腿的 P， 是劈腿的 P 吗？ 不是吧，劈砍劈的 P 吧， 哦，有刀的那 个 P，哎， 对啊， 嗯， 的哪一首啊？ 哦，对对对，哎，哪一首？有一首英文的叫做 I love to you to love， 好像是这样吧 ？I 什么 to love 什么？ used to love 好像是这样子。 I used to love。 对。 找一找这首歌什么故事呢？ 哎，它是我第一张，我高中的时候第一张买的正版专辑。 哦，那时候那一张是专辑哦。 哇， wow。 对，还是 EP 之类的，对，然后应该是专辑，应该是专辑。 嗯。 对啊，就那时候就有朋友带我进入就是听饶舌的那个小圈子。 嗯。 然后那时候就对，就很可惜这个团体没有就是继续唱下去。 嗯， 现在你还继续听饶舌吗？华语饶舌吗？ 对，我只听华语饶舌。 我现在还在继续听就对了。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都在听些谁？ 听些哦，哎，最近的话，哎呀，好，我讲我比较喜欢的好了。 好， 好，对 ，Berry， 然后国战， 嗯， 然后那个顽童嘛，基本款， 嗯， 然后，哎，叫谁啊？还有，我觉得八八男不错，不过他好像作品比较淡出了一点， 嗯， 然后。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有压力要逼你讲十个，但是我们没有要逼你要讲到讲满多少？ 哦，真的吗？ Leo 王 ，OK， 啊，Leo 王，对，Leo 王，我不错， 好的， 好，大概这样，啊， 谢谢你，光头， 好，好，谢谢，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今天这个青春之歌可能有共鸣的人不会太多哟。毕竟三 P 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其实超级爆红这样子，很市场。我们来听听这首 Used to Love Her。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们的灵魂交合，没有办法解释到底是为什么，心跳加速，我只想大声的说，就是你了。这个看似草率而意外的选择，想不到，跑不掉，丢不下又舍不得，能说什么？那时候我只有14岁，我懂什么？他走到哪我都愿意跟随，他也陪着我每天看书、打电动、喝咖啡，跟我说他在美国有好多好多人追，好多人亏，从默默无名到家喻户晓，扬名世界。他享受了成名的滋味，他没大我几岁，面容背后有几分哀愁。我问他 What's wrong， 他说 One day you will understand。 Yes, that'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to the beat, sure, and you don't stop。 Yes, that'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I want to y'all, and you don't stop。增长我们的爱苗滋长，它影响我的品味、衣着还有思想，那并不代表我的发展受到了它的阻挡，是因为它给我能量让我努力向上。慢慢的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它辛苦的把国语学会，开心的笑着，我静静听着它的耳语充满情热，每当我拿起纸笔，它总是陪在我的身侧。有人试着将它定义，有人只把他当成人生的过客，没有任何意义。慢慢把他忘记，慢慢放弃，我只听到他无声的哭泣，不发一语，但是他并没有生气，还是充满生气。尽管他充满正义心，一样值得尊敬。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外人能够界定，因为我们的心早就连在一起。Yes, ye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to the beat, sure, and you don't stop. Yes, ye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I want to, y'all, and you don't stop. 还记得第一次他的话语如何撼动我的灵魂，误打误撞遇见我的情人，他打从一开始就对我开弓不成，他说他的存在不会属于我一个人，但是眼睁睁看他让其他人来糟蹋，我恨不得能代替他来背负他要受的伤。 Say what? 这些混蛋丑化他的模样，要他画上浓妆来遮住原本美丽的脸庞，要他满口脏话，要他忘了矜持一次脱个精光，说唯有肤浅他的美才会被欣赏，他傻傻的上当被吃干抹清香，遇到金光党不知报案要去哪，他说马起在地下国度等他搞秋情，我不允许把他拦住抱在被弯里。 I'ma take a back hoping that this shit stops, cause what I'm talking about yo is hip hop. Yes that's sure, you don't stop to the beat yo, you don't stop. 02-23-63-9955 属于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那一首歌是很 hit， 大家会朗朗上口的，还是其实只要一点出来马上就会有一小众想说哎呦我们是同道中人哟。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Hello 你是谁？ 我是 Danny。 Hi Danny。 Danny 的青春之歌是 张学友的月半弯。 月半弯的故事是什 么呢？月半弯的故事哦，他这一首是张学友在台湾第一张专辑《卡夹》。对，然后那时候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每天听，听到烂，然后就女朋友也很喜欢这一首歌啦，就喜欢我唱给她听的。 嗯，所以当初谈恋爱是晚上会默默的在她耳边唱这首歌给她听，这样吗？ 对。 然后唱完就这样，哦，好棒哦，这样。 嗯。 好，待会送给你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经在台湾出现，那时候年轻人配合着音乐用肢体来表现一切的一切，感到亲切，像在纽约一周一岁吸引到大家的视觉，以为台湾人也会注意到我对黑人教育娱乐生活文化上的改变，我的声音不管有没有随时代变迁，对大众而言大概还是一种跳舞的音乐，流行的玩意儿，年轻的妹子会 shake， 动不动就要在地上转圈，恨不得马上把音量调大，想要表达的思想一直在酝酿，只是不知该怎么讲，直到有人教我说中文台语甚至客家话，让语言的能量散发饶舌的威力强大，好像口齿不清胡乱嚷嚷也可以得奖，要不就开口骂，骂说一堆明星偶像又怎样不够爽，再带我到夜店跟着大家一起 party up， 不够嗨的再加上舞龙舞狮还有唢呐，突然觉得我是一只四不像，酒醒的客人记不得我的模样，又怎知道谁是 Premier Common 谁是 P-Rock， 我不想只待在唱片行，那句话 I just wanna run something mean something in your heart. Yes that's sure you don't stop to the beat sure you don't stop. Yes that's sure you don't stop I want to y'all you don't stop。 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就如果三个人能力差别蛮多的话，那其实也是蛮。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今天会不会到了大家怀念自己买的第一张？是什么的青春回忆当中？ 你的第一张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完全，第一张真的想不起来。 卡带，我还记得， 尤其是卡带， 橘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 忆。那是我的第一个吗？ 我说我， 你的吗 ？Yes。 哇。浮云淡淡，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是苦是甜。那时期的爱一去不返，总是忘不了他身骑缓缓，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千缕万缕的情丝，隔夜隔不断。 Hello， 飞姐你好。 嗨， 嗨，你是谁？ 我是甜点。 甜点，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严爵的现代艺术，因为我的青春就是 你的青春，不是应该是 MP 魔幻力量吗？ 对啊， 你在那边 你的 MP 呢？你的 MP 呢？ 哎，我的青春有一部分是你们耶。 我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主题曲是 现代 艺术、欸、 我们主题曲是现代艺术吗？ 我们有这个 主题曲很多， 但你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现代艺术。 嗯，因为马克采访。 他刚说什么我没听到， 因为现代艺术马克太爱放了。 嗯，好的，甜点，谢谢你。 好哟， 拜拜。 嗯，拜拜。 还偷讲电话， 大学生现在不是在上课吗？ 所以他偷讲。 要从张学友的《月半弯》接现代艺术，也太 hardcore 了吧！ 再接一通吧。 Hello，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第一次 call in 欢迎 光 临。你是谁啊？ 我是云林的小黄瓜。 小黄瓜，嗨 ，Juli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是梁静茹的《第三者》。 可是我们刚刚有梁静茹的《为你好》嘞，怎么办？ 好吧，那蔡依林的《倒带》。 哇，直接跳得很快。所以反正这不管这两首歌都是你的失恋故事就对了。 是那个《倒带》是大学的时候要跟那时候交往七年的女朋友分手。 哦，你大学那时候就交往七年了。 对，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延毕他就先出社会工作了。然后那时候在谈分手的时候，刚好电脑就播出了这首歌，然后一边讲一边哭呀。 所以分手原因是因为感情淡了，还是？ 就是他出社会了以后，开始就是生活价值观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延毕还继续在修学分，然后他已经就是。 已经感受到资本主义钱的魅力， 对，有一些学长啊什么的都会约他出去玩，然后那时候自己就会比较自卑，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能力可以带他出去玩。嗯，哎呀， 哎，回不来了， 回不去了。 好的，送给你倒带，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Contemporary Art。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就卖不出五十五亿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说弄脏诱惑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牵挂。哎，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有钟楼有富多有退休有财主，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穿衣服也很艺术。 What about the music, man?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小朋友听懂了吗？ 022363995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Round two， 来吧， 欧巴的青春之歌。 上周的玛丽去了小巨蛋，经历了一场她的青春之歌。 我朋友看了潘玮柏演唱会，他说他是我看过一个在演唱会穿最多外套的人，包得很紧。 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哎、hey ，我是叫小陈。 小陈的青春之歌是， 是刘德华的《马桶》。 马桶怎么了？ 哦，马桶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音乐老师吧，就是要我们上台表演唱歌。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不知道要唱谁的歌，然后跟堂姐借了一卷卡带，然后就听了刘德华这首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嗯。对，然后就去唱了， 就上台唱了《马桶》。 对，就上台唱了《马桶》。然后老师那时候的评语就说：“这首歌的旋律他觉得很好听，可是歌词很脏，然后就很印象深刻这样。” 他歌词有很脏吗？ 其实就是马桶啊， 对啊， 马桶就是马桶啊。 对，都不知道那时候老师就这样觉得，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很有印象这样。 好的，小陈，待会送上。 谢谢，拜拜。 其实呢，很多的东西都有找明星当代言，嗯，然后呢，以前有代言的话，也许会写代言歌曲，嗯，像刚刚听过张学友有那个啊，你爱他啊，嗯，那汽车代言，嗯，然后刘德华当然也有就是代言，那个时候他就是代言了 H 开头牌子的卫浴，嗯，就有马桶这首歌，可是马桶到底哪里脏呢？哪里是想的人脏吧？就像很多人觉得讲器官就是不雅，难登大雅之堂， 怎么可以老是说很屌呢？很难听。 你的青春之歌。 马桶到底哪里脏？没有马桶，我们家才会脏，好不好？ 极脏。 对啊，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有英雄。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窟窿的上面总有个小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

我是 Vivian。 Vivian， 那这首歌有什么故事？你有真的在这首歌里面跳大跳舞过吗？ 那是我40多年前， 嗯， 我爸爸带我们一群女孩子，就是4个女儿， 嗯， 然后到圆山冰宫去滑冰。 天哪！ 然后爸爸亲自教导我们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滑冰接触的第一首歌就是 Dancing Queen、 嗯、 对，所以我想用这一曲歌就是怀念我爸爸， 嗯，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嗯，哎 ，Vivi， 你现在在干嘛？ 打麻将。 我现在洗抹布。 洗抹布。好的，待会呢就请你一起跟着 Dancing Queen 一起在家里面滑起来吧。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今天的你的青春之歌最后一首，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阿爸 dancing 一下吧。 你的青春之歌， watch that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Hey, hey,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st in peace to Bon Scott. Hey, 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a Mars song. Hey,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show in a cop car. Hey, it was legendary, threw a TV out the window of the montage. On the table,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no, 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I've been in the hills, superstars feeling like a pop star. 听到这首歌曲 Rockstar Post Malone， 我们Meg 这个礼拜呢都在做2019 的。你刚说有点 ABC 枪啊？ 有吗？ 每个礼拜这个。 我们这个礼拜都在做2019年葛莱美的喝彩。本周一到周五呢，每天都会有一首2019的葛莱美喝彩合集的歌，请记下这五首歌名。在星期五的节目之后呢，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加上答案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下个礼拜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一个巨星的诞生的 DVD 哦。提醒一下，你简讯呢每传一次就是要10块钱。今天呢是 Rockstar， 趁我还记得昨天的时候，我可以一并提醒你 Girls Like You Rockstar。 When we call up on no, you show up i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各位 Rockstar 们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呢要送上的这位，他不能说是 Rockstar， 但是他即将要登上台北小巨蛋演唱会。 他是 Superstar。 是的，他是张信哲，在他的未来式演唱会4月6号会登上台北小巨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他的信仰，也在这首歌当中跟你说声拜拜，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咯。 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Lady Gaga